未来，生而不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Yuka 齐雨佳，我的全新单曲《白油赛》已经和大家见面了。2018，让我们怀揣梦想，继续前进。我在北京青年广播陪着你。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show, say we can work this out. One, two, three, four, maybe I'll give you more. And right now I'm so enamored.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十点大陆机，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光临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在深夜十点钟到十一点钟为你带来的十点大陆机。各位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准，谢谢以很多的方式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第一种方式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到周大准，第二种方式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大陆机。第三种方式可以通过花椒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就是关注活力982就可以了。第四个，想要关注我们节目往期节目的回放以及所有 Fresh Radio 的精彩的视频直播的话，可以关注叫做982魔力工厂这样一个微信公众账号。谢谢大家的光临，一个周末我们没有相见，甜甜带来他甜甜的节目，大家感觉如何？也希望呢，这个周末你们调整得很好，不要像我一样带着浓浓的鼻音来到直播间。最近的气温很低，然后呢，周围很多的朋友就陷入了这个感冒的困扰当中，对不对？我希望你的真的是添衣保暖啊，然后呢，小心谨慎，有一个好的身体，才能也有好的工作，好的工作状态，才能给呈现给大家一个好的广播节目。我今天也许会在这个视频当中擦鼻子啊等等，你就觉得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男主播就好了。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的话题一个就是这个话题了，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话题，上一次感动啊，说到上一次感动离你有多远了？有的朋友说我上一次感动离我有太远太远了，我都不记得我上一次拥抱是跟谁什么时候，就像李宗盛先生的歌曲一样。那今天晚上我就刻意营造这样一个气氛，各位呢可以想一想你上一次感动发生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都可以跟我来聊一聊。依然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我也用心的做了一下我们节目这个每次放 CD 的 CD 壳，有没有看到用心的节目，看到没有，十点大陆机，是不是这每一期节目的音乐我都会留下来，可以送给大家啊。好了，好的音乐，好的话题，好的夜晚收听节目的氛围，我今天有一点点病的周准，希望你健康快乐。准时大陆机，十点大陆机，准时大陆机，我们的982魔力工厂以及花椒等待各位的光临。第一首歌来自于王菲，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空城》。你住的那座城市怎么样？下雪了吗？你会觉得热闹吗？孤单吗？如果你现在真的有一点点孤单和寂寥的话，你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收音机，听听青年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大陆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准。 情是面镜子，有谁住在哪里，我寻找你，看见天地颠簸天际，用我一滴泪的力气，是谁发明抽屉连心一起锁上去珍惜，以为爱是天梯，顺着它的方向我只见到玻璃鞋子花样反复，伤心是唯一的造物， 继续锁定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大陆机。各位好，晚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准。也许大家可以从声音当中听得出来，辨析出来我是得了重的感冒。希望大家呢好好的注意自己的身体啊。今天晚上呢，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上一次感动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来看大家留言，在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的。这样一个大群体当中，有一个朋友叫做娟，他说上一次感动是看电影《芳华》的时候，这是一个年代的电影，而且冯小刚导演的用人，所有的女演员以及男主角的选择，以及所有的音乐的铺垫，要谢谢赵林先生的音乐创作，同时要特别感谢所有去捧场支持这部电影的真正的影迷朋友哈，那是一个时代的感受，哭过笑过，我想皆是芳华。你上一次感动是因为什么？也谢谢活力982已经进入了花椒的 top 20的一个直播的排名当中。那天晚上我还是看了甜甜的直播的，很有趣。我就在我的床角，然后 就倒了一杯非常舒适的这样一个饮料了也好，或者红酒也好，听到一个女生或者一个男生在直播间里说了他想说的话，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个夜色，而且可以了解很多很多这种慢慢享受听音乐的过程，是个非常奇妙的美妙的过程。我也希望呢，在我的直播间里头，大家可以找到这样一个感觉，不管是聊话题放音乐也好，都有这样像家一样来进来聊聊天做做客的感受啊。你上一次感动是因为什么呢？莹他是这么说的，说我是一个特别特别容易被感动的人，经常会被一点点小事感动的掉眼泪。他说最近我家的这个宠物小母猫啊，小美生了一窝小猫，五个宝宝都特别可爱，小美喂宝宝特别认真，小美除了喝水上厕所几乎不出窝，就在窝里守着他的宝贝们，吃饭都是我煮好的各种的肉给他放进窝里才吃。现在呢，猫宝宝出生24天了，都很胖，可是我的小美却瘦了很多，她变换着喂奶的姿势，让每一个小猫都可以吃到新鲜的妈妈的奶，真是一个好母亲。她觉得母爱真的好伟大。其实动物啊，我们都是动物，我们都是有情感可以思维的高级动物，那个感动如果来自亲情的话，那份感动是直接的，不会改变的。就比如说我现在啊，重感冒，浑身难受，然后就特别想躺在床上，因为病了嘛哈，然后就是哎呀，就觉得哪儿都不舒服，忽然家人的一句问候，或者我的妈妈煮了一碗热腾腾的面给我，说赶紧吃了暖暖身子，我觉得这个感动是无比温暖的。北京的冬夜很冷，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点寒冷啊，但是如果有一句非常贴切的问候，同事间的、朋友间的、恋人间的、爱人间的，那是一种多么真情流露的感觉。其实我们人在生活当中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感动点，其实很多人学会被一句话感动，会被一首歌的歌词感动，会被一个电影的场景感动，甚至你在路上走的时候会被一幅画面感动，这些感动都要有用心的眼睛去发现。今天晚上我们来聊你上一次感动是因为什么啊？我这样的音色大家一定要忍耐，也同样给我爱的鼓励，希望在花椒看我直播的朋友给我点点赞，给我一点力量，也希望大家一起互动这个话题，上一次感动因为什么。很多的朋友在节目当中要点播陈粒的歌曲啊，这首小半是非常多听友网友要点播的歌曲，今天在节目当中一并满足大家的需求，来自于陈粒的小半。 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低头呢喃对你那边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又为难，释然慵懒尽欢时间风干好你我再无关，没答案怎么办看不惯自我欺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溺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暗淡，纵容着任性的碎的放肆的轻易的将所有欢脱侵犯，不应该太心软不大胆太死板，不过的玩弄着肆无忌惮，不应该生气了死心了放手了，断念了，无可 这首歌来自于陈粒的小半，看到了花椒，很多的用户正在进场。暖绝长河皮子不以物喜，我梦我可思拽拽的小笨蛋，花椒用户专属于我的女人欧阳浩明明，谢谢各位的光临直播间。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打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花椒用户的柳帆帆，我看到你的，谢谢你光临我的直播间，所有的朋友，谢谢你们在这样一个深夜的时光里，周一的晚上哈，就是2018年的第二个周的周一，光临我们的十点大陆机。各位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准。嗯，希望呢在这个节目当中，您能找到一种听歌踏实、快乐、像家一样的感觉。今天晚上我分享上一次感动哈，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感动。有一回我就去一个旅行的地方。这个地方是马尔代夫，很多人也去过，很多人想去，是个非常浪漫的地方。我去的是天堂岛，就在一个夕阳西下的那一晚，就是非常漂亮啊。那个水屋旁边就是浮潜的海岸，海岸线，然后呢，天空中有一架架起飞降落的飞机，然后就看到一位两个人，一个老太太，一个老爷爷，他们是外国的老太太和老爷爷，老奶奶呢很胖。他特别喜欢潜水，但是他只能浮潜，而且他又好像不是很会水，但是想要看看水下的世界。老爷爷老伯伯很瘦很高，他要拎着老奶奶，就是他会拿了一个东西绑在老奶奶的这个肩部和腰部的这个感觉当中，是拎着他来回走很长很长的时间。我想老奶奶很胖很重，虽然有一定的浮力，但是也需要臂力盯着。老爷爷就一直拎着他走，从那个房间走了大概有2公里的距离，横着走了很长一段路。我觉得那个感动是觉得这两个人在一起是多么的默契，多么的让人觉得这个时间的美好。两个人经历了太多的争执，或者互相包容也好，走到这个地方，两个人填了完美的浪漫过程。其实感动就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如果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如果怀着一个事事为 别人着想的这样一个角度想问题的话，你会觉得感动很简单。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很久没有被感动了，我发现自己冷血了。其实并不是，只不过你有时候把自己封闭太久，打不开你那种封闭的内心，就希望你慢慢的融入到这个很好的一种状态当中，试着打开你的内心，就像这个片花里的一些感觉一样啊。来看看这个青春的片花，你会觉得是不是青春有很多的印记在你眼中挥之不去呢？ 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 这部电影呢，很多人喜欢，就是因为邓超和很多演员的表演，让一个这样的城市故事分了很多的角色。谢谢花椒的朋友在纷纷的点赞和送礼物，谢谢你，会觉得直播间很热情。之前会觉得，哎呦，开直播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那样的一件事儿，现在觉得真的是可以跟更多的朋友一起交流，是个非常开心的机会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非常非常动听，来自于丁薇的《亲爱的丁薇》的这首歌曲叫做《女孩与四重奏》。这首歌放完，我们中间有个小小的隔断，下面我们继续来聊你的上一次感动是在什么时候。 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欢迎回来，你还好吗？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主持人周准，我现在正在直播间跟你打招呼。如果你刚刚进我的直播间，谢谢你光临，你是一个睿智又有品味的选择。也谢谢叫做简妮在花椒的直播间里发了一个心花怒放，就会感觉非常的开心哦，就觉得大家在肯定你的这样一个劳动，或者喜欢你这样一个格调，谢谢。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AM927， 正在为您深情直播的十点大陆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准。虽然我现在有一点点身体不好，我希望大家保持一个良好的身体。你看嘛，我这个屏幕上写的是十点大陆机，天冷加衣别着凉。今天在见如面环节带来这本书，叫做快乐的人都有温润的趣味。你发现没有，你身边那些快乐的人是不是都有一些温润的趣味啊？我今天特别拿了一个书夹要跟各位读的这篇文章，叫做所谓的教养是什么呢，就是不让人难堪。来听听看。小时候看武侠片啊，总想成为那个真性情的人，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对坏人不假颜色，对当权者不卑躬屈膝，十分的畅快。而那些风度翩翩的反派，外表道貌岸然，骨子里却都是阴谋诡计，十分讨厌。但是最后呢，我们谁也没有成为令狐冲，我们也学着收起情绪，保持微笑，难免会忍气吞声，却也没有什么阴谋诡计要对付。其实生活不是江湖，我们才发现不让人难堪的教养比直来直往的真性情更难。你能同意这句话吗？我不能再同意这句话了。有一个大 V， 大家都知道微博有大 V， 微信有大 V， 有一个大 V 讲他第一次见李嘉诚的情景。李嘉诚大家都了解，是不是在他的想象里，这样的商业大鳄必定会姗姗来迟，待众人鼓掌完毕再来一番演讲。但真实的场景却是李嘉诚亲自站在电梯门口，与每一位来客握手，递上自己的名片。餐桌的座次也没有刻意划分，而是抓阄决定的，他自己则在每张桌子坐15分钟，照顾得非常到位。告别的时候他又逐一跟大家握手，包括墙角站着的服务员他都没有漏掉。其实很多时候饭局最能考验一个人的修养，比如说十数人的这个聚会啊，每一句话都能照顾到所有人，不让任何人被冷落，也难怪李嘉诚先生有如此的成就。在战争年代，我们千方百计地让敌人不舒服，而和平年代，你让别人舒服的程度决定你成功的程度。其实我教养的最高境界是让人舒服，而教养最直接的体现便是不让人难堪，是吗？有些人呢是以直率自居的说，哎，我这人直啊，有什么说什么，你可别在意啊，其实不过是没什么教养，对吗？当然 然不能以偏概全。作家杨奇涵写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微信群里大家吐槽，为什么这个社会没有那么真实了呢？为什么不崇尚说真话了呢？最鄙视那些有话不直说的人，不真诚。这个时候有人说，你们这帮人。其他人怒了，你怎么这么说我们脑子不好呢？对方说，我觉得你们脑子不好，我就说了，那就觉得你我这是真诚啊，还是没教养啊？一个人教养如何，不取决于自己，而取决于他人的评价，只是遵从了自己的内心，却从不考虑他人的感受，难道不是自私的表现吗？真性情只留给必须真性情的时候，时刻把他人的感受放在心上，才是为人处世之道。不让人难堪，看似简单吧，却难免不小心伤害他人。一个人的教养全在细节之处。比如说 No 看到了吗， CD 的外套都刻着我们节目的名字，是不是？第一条，把你说的不对通通改成对，不要轻易的否定他人，先肯定对方的观点，再给出不同的见解。第二点呢，你可以偶尔和朋友开个玩笑，但绝不可以拿他喜欢的东西开玩笑，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第三，初次见面的时候呢，一定要努力记住别人的名字，比如说咱们初次见面，你一定要记住我的名字周准，记住我们节目的名字十点达路机，记住我们的调频 FM98.2 青年广播。很多人说自己记不住别人的名字，其实不是你记不住，而是你不在意，对吗？第四，你再愤怒也不能说伤害对方自尊的话，越熟悉的人反而越了解对方的死穴，但不要因为熟悉而伤害别人。看破，但是你不要点破，给别人留一些余地。你发现对方说错话或者说谎，千万不要当面揭穿，别人背了一个山寨包来炫耀，哎，你看我这包怎么样啊？没有必要当面拆穿的。这些事都不难，是吗？难的是面面俱到，用智慧去理解他人的心意，用真诚和善良之心与他人交往，这便是深深的教养。真正有教养的人呢，会很宽厚很真诚，因为他们想人之所想，他们能记住每一个人的名字，用心对待每一个人，发现你的闪光点并加以称赞。有人会说，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没实力，只会投机取巧搞人际关系。我们生活中遇到的许多人都对旁人漠不关心，懒于和不熟悉的人打交道，也极少称赞他人。懒惰冷漠的人有什么资格评判努力生活的人呢？好的教养绝不是虚伪，也不是投机取巧，智商是硬实力，教养却是软实力。还有最后一句话送给各位，你说话让人舒服的程度决定你能抵达的高度。今天这篇文章送给各位，名字叫做所谓的教养就是不让人难堪，希望能帮到你。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或者说你有什么做的不对的话，可以加以反省，好吗？时间来到了22:39:3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十点达路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接下来这个音乐其实就是一个独白，一个道白，一个非常非常有深度的男生，叫做 Alan Taylor。他说的 Scotty 到底是怎么样表达呢？他一出来的声音真的是让人感觉到开口跪的感觉。来听听 Scotty。 Scotty checked out this morning.His customary way, with a glass of good malt whiskey in his hand. At least, that's what they say. He didn't leave much owing. When he finally paid the bill.Settled a few old scores, but now I guess remember the time he told me. We were born under a golden star. Or maybe sometimes we couldn't find it. And the journey seemed too far. But it was just a matter of hanging in.We'd get there in the end. Well, it seems you're gonna find it. My crazy, beautiful friend. Mr. Scott has left the building. The big old 12 strings packed away.The gig is finally over, and Scotty's on his way. But there's a song I still keep singing, and I'll never lose the tune. 'Cause Scotty's out there somewhere. Scotty 这是非常厉害的英国伟大的民谣歌手，很多的民谣歌手都受他的影响，比如说 Passenger。 其实这首歌里我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孤独，是一种经历了很多悲欢离合后的孤独和释怀。其实很多岁月给予我们的东西，不单单是皱纹，不单单是鱼尾纹，还有你对生活真挚的理解和感受。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十点大陆记，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今天晚上聊聊上一次感动是因为什么。我刚刚看到了很多朋友在花轿里送礼物点赞，我老觉得我也没做什么，但是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我也非常用心的做每一期节目，把每一期有质感的文字、有温度的音乐送给你们，让你们在这样一个城市当中，在你所处的城市里夜晚不孤独。在你枕边你可以放这样一个这样的智能手机，或者一个非常好的随身听，听听我的声音，听听我们的歌曲，就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时刻。说到上一次感动，上一次我有一个九年的音乐聚会，是在很多年之前，我参加了一个唱歌的节目，叫做越拍越高，是广东卫视的一个节目，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碰到了刘锦泽，就是那个唱十点半地铁的朋友。 我听了他的创作这首歌的过程，以及跟词作者的这样一个交流，于是产生了这首令我们很多人感动，就像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一样。那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送给各位这首刘景泽的十点半的地铁，现在刚刚10:46，好多朋友也许还在地铁当中赶往回家的路，我都希望他们出地铁那一瞬间觉得家就在不远处。欢迎刘景泽。 10:30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身边的姑娘胖胖的她重重的靠着我睡，我没有推，我不忍心推，她看起来好累，矮下了身子向后仰，我懒散地伸长了腿，对面的大叔在鼾声之中张大了嘴，旁边的阿姨左摇右晃，她睡得找不到北，身边的妹妹和朋友谈谁是是非非，我也疲倦了，这是我唯一不失眠的地方，悲伤的笑得冷眼漂亮，我已疲倦了，这是我唯一不失眠的地方，沉重的烫手的在这里都可以暂时放放，等到了站下了车，一下的路还有好长，不去想管他的在我脸上。10:30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身边的姑娘胖胖的她重重的靠着我睡，我没有推，我不忍心，看起来好累。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欢迎你回来，这里是十点大陆机，一个非常真情流露的夜间陪伴你的节目，不管你身在哪里，希望听到电波的那一瞬间能够瞬间拉近我们的距离，也希望你把我当成自己人啊。其实在花椒的直播间里，我看到了一位朋友叫做战神马明，他是14级的用户，他说我听这首歌在想他，好像在很多留言当中我之前也匆匆看了一眼，他说他好像没有对一个人表白，很遗憾。我就想问你，为什么没有对他表白呢？因为什么？因为你想的很多，还是因为他不适合你去向他表白？你要说明，我才能跟你说说我的想法。我觉得表白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和选择，但是你要去表明你自己的态度，至少这个态度让他知道，你才能够知道下一步你该做什么，对吗？今天我们聊上一次感动，我希望这位朋友多一些感动，表白之后他感动了，你们就一拍即合，对吧？今天说上一次感动，其实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诚意推荐给各位，是小刚周传雄那首歌，叫做《给你的歌》。我之前也写过歌的啊，有机会的话我要写一首歌给我们的节目十点大陆机，放在节目让我们的节目的片头曲。正在谋划这件事情，我觉得给别人写歌是一件特别特别特别伟大的事情。 伟大，觉得有人说有什么可伟大的，不写首歌吗？其实那个动机很重要，你那个时候没有想到这首歌会卖给谁，它有多动听，你只是一味的想把这首歌献给你那个你想要爱的人，或者想要去表达的人，这份直接就非常的单纯和感动。如果有一个人为你真的写了一首歌，没有那么的动听，但是他用心去写，用吉他弹出来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复杂，但是那么一针一线一个音都是发自他肺腑的时候，你应该感动。也不管你接纳不接纳，至少那一瞬间你会觉得心很暖，就像北京的夜非常冷，但是听到那个歌声，看到那个弹琴的人，写歌的人，唱歌的人一脸的真诚送给你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感到幸福呢？周传雄先生这首给你的歌也非常的动听，适合寒夜在这样一个有温度的直播间听听。给你的歌来自于周传雄先生。 为你写首歌，沾满浓浓夜色，是你爱的梵谷的星空，繁华而朦胧，心慌的笔触多么难以形容，都是因为太过爱你了，反而淡薄。想要对你说的千言万语，一首恐怕还不够，又怕啦啦杂杂说了太多，害你不知所措。属于你的歌，百转千折，钢琴划过想你的温柔，纯洁的轮廓。 其实我在直播间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除了看到大家留言，其实我自己的微信的朋友也在给我留言，很多朋友说哎，晚上听你的节目感觉是非常非常舒适的。其实我在想，我说出的每一句话，传递的每一个信息，都是我想要去表达的。比如说我要一个有建设性的意见，或者说把带着大家进入一种非常舒服的收听感觉，是我最想做到的。也希望大家多多给我提宝贵的意见哦。 谢谢你的包容，在我沮丧软弱的时候过，想要对你说的千言万语，一首恐怕还不够，又怕啦啦杂杂说了太多，让你不知所措。唱给你的歌，好难好忐忑，如果走音响。摇摇头，只要你快乐。 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 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欢迎各位从这个直播间路过，然后没有走掉，来到了这里。花椒的朋友叫做简妮，他说一开始还以为是录播呢，不是，是直播。我们这个节目每天都会直播，周一到周五是我给大家一起来直播，周六周日是唐甜甜。嗯，谢谢大家用这样一种感觉在节目当中听到我们的声音，然后想到了自己身边的生活的一些事情，好让我们变成更好的自己。 To be your better man， 谢谢所有在节目当中点赞以及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不管是花椒的用户，还是微信公众账号里的用户，还是微博的朋友。现在我们的分享节目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变得越来越多，我们也是希望把节目做到最好最直接，大家可以通过视频听到好听的音乐，又看到主持人在直播间的状态。我今天还特别准备了纸巾，我怕真的是在直播间的时候我打喷嚏流鼻涕。发现直播就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作用，会让你瞬间感冒也好，咳嗽也好，瞬间好起来。其实我也看过相关方面的心理学和医学的书，是你在专注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忘记身上那些不好的东西，就会变得健康许多。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守护。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陶喆 Catherine， 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也谢谢在周一的晚上锁定我们的青年广播，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十点打录机。谢谢所有花椒微信和微博的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希望你继续关注我为您带来的十点打录机。祝你晚安，拜拜，有好梦。 你有一种变态功力，让我失去理性，我想记起被你游戏扭曲着情绪，也许你从来不了解，你的爱会让我窒息，我想你最爱的是自己。Catherine， 我不属于你。Catherine， 我要我自己，抓得越紧。